好，嗱，我哋翻嚟第三次啦， 好， 好，第三次咧，我哋讲一啲比较新型啲嘅武器啦， 系， 咁咧就首先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欧盟嘅大佬啊，德国， 系， 咁咧德国咧就嗱嚟紧咧，其实咧佢就大家知咧，佢有好多台风战机啦， 系， 即系我哋俗称 Eurofighter 啦， 系。 咁但系咧 ，Eurofighter 之前咧，佢上一代咧就好多叫龙卷风噶嘛。 系 咁啊，嗱 ，Alex 讲过啦，嗱，龙卷风个 spec 系点啊？你话 其实嗰阵时系谂住抄 F 14噶嘛， 即系70年代出嚟噶嘛。 系啊，差几年嘅啫，差10年、10零年、 十年到啦，系啦，10年、8年到啦。 系 咁咧，就70年代出嘅。 叫做可变后梁翼，因为嗰时好兴噶嘛。 所以系嗰阵时好型噶，你觉得？ 步步都有噶嘛， 步步都有噶，轰炸机都有啦， 苏联都有噶嘛，嗰阵时咩苏24啊。 系。 嗰啲咩苏-17啊、19、20嗰啲咧，嗰啲攻击机都全部都系可变后梁翼噶嘛。 后来就知死啦。 后来知全部系唔得， 即系你啲 唔稳定， 你啲妥善率太低， 系啊， 系啊，好麻烦。咁咧就嚟紧咧，原来咧佢咧因为有50年货仔噶嘛， 系 未大过去到2025年咧就要淘汰咯。 系 咁咧，依家咧听讲佢哋咧嚟紧咧要招标新战机啦。 系 嗱、啊、就谂啦，我哋讲过噶啦，其实德国咧新战机有咩项目咧可以拣 Eurofighter 啦 ，Eurofighter 做 upgrade 嘅新版嘅 Eurofighter， 新版 Eurofighter 可以买 F-35 啦。 佢冇买阵风。 哇！我谂就未必啦，我谂就未必啦，因为 我谂 Airbus 唔肯过佢， 唔系，因为我谂咧系台风同阵风咧两个只能活一个， 系啊， 即系唔可以一齐，即系唔得。好啦，咁咧同埋咧就 F/A-18E， 即系我哋讲嘅超级大黄蜂啊， 系 都系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 但系18就好似即系旧嗰啲啊，话如果新机嚟讲，即系买新机嚟讲 F-18 个 spec 好似旧啲， 系啊，旧。 其实咁样咪买 F-16 啦， 但我谂可能咧佢相对嚟讲咧就 F-35 就贵咧就 系。 F-18 咧就可能中间 F-16 啊，都 F-16 我估系因为佢觉得佢轻型得滞啊， 诶差唔多 啊，佢架重少少啊， 争唔远， 系啊佢架重少少，所以可能佢觉得 F-18 好少少， 但系维修费梗系 F-16 平啦，当然嘅 会好啲，会好啲，好啲， 同埋本身你内陆国家主要内陆国家德国 系 够用啦嘛 F-16 其实， 如果净系协防佢就够咯， 系咯， 但系如果北约佢个角色佢唔够嘛，因为北约嘅大国嚟噶嘛。即系佢有时要将架机咧飞个前线支援啊， 咁啊， 佢连飞个前线个油都唔够啊， 咁啊， 所以 F-16 唔出， 但 F-18 都唔系好多好多 嘅 ，F-18 好少少 嘅啫， 加埋油箱好少 少嘅啫， 系啦，好少少，因为佢仲要 E 一定要出 E 咯，唔可以出 CD 咯， 咁啊， 系啊，咁但系其实佢自己都中意想揾翻台风嘅，但系啲人你讲，你知唔知原来咧嗱，我哋以前系咪讲过台风同阵风嘅分别啊？ 系 台风阵风最大分别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嗱。Alex 讲过有舰载机问题啦， 舰载机问题啦，同埋掟核弹啦， 同埋可以用战术核弹啊嘛。 系啊， 而家咧就咁讲啦。原来咧，依家德国咧，佢谂咧就拣咧就是、台风咧，佢发觉咧就系、是、台风咧，其实系冇呢度嘅战术核弹噶嘛。 系 个政策。咁当年咧，来自于咧北约盟国之间咧，佢哋有样嘢嘅叫做就系将啲核武器 share 嘅。 系 理论上 就法国佬唔制啊嘛。 系啦，咁但系咧就即系相对嚟讲啦吓，法国佬咧就觉得系佢自己就可以做到啦， 系 就唔需要做呢样嘢啦。咁所以咧，而家暫時咧就呢個颱風戰機咧就冇呢個戰術核彈孭住嘅，暫時就冇嘅。咁而呢個核武器咧，大家知啦，全世界有戰術核彈得兩個國家啫，一個就美國，一個俄羅斯啦， 係啊， 係咪？咁所以咧就你唔使諗噶啦，啲戰術核彈全部來自美國噶啦。 即係法國佬都係嗰啲都係美國佬俾佢， 都係美國佬俾嘅，係啦，都係美國佬俾嘅。咁所以咧，理論上咧，依家咧佢就諗，如果咧颱風可以有嚟緊個能力，可以載到呢個嘅戰術核彈咧，就正啦。 系，但系前提都系要美国佬俾佢啊。 系啦，都要美国佬俾嘅。 咦，咁啊，即系呢个德国核化咗咯。 德国啊， 系咯， 我德国不嬲都多噶。你见到德国有150支噶。 系，但系都系美国摆到噶嘛。 系美国摆到，唔系佢自己一定生产唔到噶啦。 系咯， 系啦，因为咧，其实战术核弹个技术系好高嘅。 系， 系啦，好高。 因为一部水机咁大嘅弹嘅 size 又要有广到几倍嘅威力。 系啊，系啊，系啊。嗱，个威力啊嘛，讲紧啦，系可以去到300吨、5000吨、1万吨、5万吨啊嘛。 哇，咁啊！咁啊，即系有 系啊！你讲嘅5万吨嗰个就真系绝对系嗰个港岛嗰个 几倍 噶啦， 系啊， 系啊，同埋佢最紧要就佢系转地噶， 系 GBU 噶， 系 GBU 即系转地噶， 系 咁所以咧就个威力 爆重金啲添， 系好金噶，转落去先爆啊！ 系啊，广岛系喺空中爆噶嘛， 佢地爆噶， 佢地底爆， 其实系有个微型地震， 真系叫做系啊，似地动山摇咯， 地动山摇噶，所以就德国如果咧佢可以 upgrade 到咧。就相对嚟讲，佢个威力会好啲咯。 但系 Eurofighter 同 F-35 其实真系好难拣啦。 其实理论上佢应该买 F-35 嘅，但问题系咧，默克尔好唔中意美国噶。 系， 即系咧，自从上次俾人 偷听， 嗱，首先咧，佢同奥巴马咧本身就私交， 系， 但系咧，你嗰次咧偷听我讲嘢，我就嬲， 系， 仲要同特朗普冇计倾噶嘛佢， 系， 你知道特朗普啲人话特朗普咧，咩啊？ 喺个台面度啊，攞两张嘢俾佢啊，话咩你咪攞两粒糖俾佢， 系 咩你唔好话我唔俾嘢你嘛，咁样嘛，跟住咪可以嬲到呕啊嘛，啲人话嗱呢单嘢唔知真定流啊，嗱听落好流啊， 跟住我心谂， 但如果真真好核突， 跟住心谂你阿爷咧，我都系我德国啲逃兵嚟噶， 我依家发通缉令捉翻你翻嚟， 系咯，我谂而家你个孙咁样同我讲嘅， 咪系咯，岂有此理系嘛，即系以为自己啲咩大国系嘛。真系好嗱，另一个咧，我哋讲呢个美国空军话，美国空军咧嚟紧咧用呢个新嘅空对地飞弹话， 系 嗱，大家你睇个样，你觉得似咩啊？ 其实都好似 Hellfire 嘅， 之似哦， 好似 嘅系嘛，尤其是最似前面啲 头个镜头啊， 个头个镜头啊， 系啊， 系嘛，咁呢个咧就其实取代咧就啲人讲地狱火啊， 系 啦，头先 Alex 讲咗 Hellfire 系咪？ 同埋呢个拖色啊， 打你入地狱啊嘛， 打你入地狱系嘛，地狱之火 系啊， 所以咧就恐怖燃烧。正嘅呢、這个嗱，佢一个名嘅，叫 JAGM 啊，即系咧，诶，感觉似咩咧 ？AGM 要加个 J 前面，即系咩意思啊 ？Joint 咯，联合咯， 联合哦，即系 联合啊， 哦， 你觉得佢有冇啲似咧？诶，我哋讲咧，诶 ，J A J J S F 啊， 即系 JDM 嗰阵时咧，我哋讲咧呢个嘅联合嘅联合攻击战斗机，即系呢个嘅 F-35 系 J S F 啊，咁咧就。呢、這个 JAGM 咧就攞嚟取代地狱火啊、拖色啊啲飞弹系咪啊？就听讲咧，下年就服役噶咯，好快啊！ 系 啊，咁咧原来佢已经做咗两年几嘅测试。 但系知道地狱火嘅最大敌人系咩？ 地狱火最大系咩咧？ 最大竞争对手。 地狱火啊，谂唔到佢好唯一下 的。即最大最大对手就系而家用二点呢个可有镭射导引嘅2.75转火箭啊嘛。 哦，啊你要咁讲，因为你新你一个 grade 嘅， 就系平过你啊嘛。 哦，咁系，咁系火箭嚟噶。 即系当然佢都系因为要有镭射导引， 所以准好多咯， 准好多。但系即系都要个即系未至于去到可以地狱火咁可以射后半不里啦嗰个状态。 系啊，半不里。 咁但系如果你镭射导引嗰只咧，就可以就要需要个载体导引嘅。 但系个战机要 keep 住。望住咯， 但系平好多嘛、 啊。哦，咁系可以大量生产添。 系啊， 系啊。咁咧就呢个咧就地狱，即系呢一个咧代替地狱火咧就可以摆喺直升机啦。 系 固定嘅飞机都得噶， 系 无人机都得。 系 所以嗱，正嘅正在边度咧？正在无人机都得啊嘛。 系 咁即系嚟紧咧嗰啲 MQ 九啊， 系 都可以挂呢啲啦。 可以细致啲吓，可以变咗呢个无人呢个弹库噶咯，变咗 系啊，好犀利啊！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再睇《天空之眼》咧，嚟紧咧就可以出呢只 JAGM 啦。 咁啊，唔使惊第二发啊， 第二飞， 第二飞都打唔爆啊，咁第三飞就冇嘅，原来 MQ 得两飞 啊，系啊，得两飞 ，MQ 九就唔会啦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诶，不过英国配备 MQ 一咋嘛， 嗰阵 英国冇 MQ 九嘛， 套戏系。 系咯， 套戏系 MQ 一，英国分唔到 MQ 九啊， 系咯， 所以都仲系 MQ 一咋，系啊，冇办法， 即系冇第三飞啊， 盟国都攞唔到噶，系得佢自己有噶咋，系啦，咁所以咧，听讲呢个飞弹咧进入咗量产噶啦，少量量产咯， 系， 咁嚟紧咧就会向美军提供2000几发， 系， 系啦，其实都好少噶咋， 哇 ，Lockheed Martin 做埋啊 ，Lockheed Martin 梗系 Lockheed Martin 啦，呢啲咁劲嘅嘢， 呢啲嘢有， 因为咧成个科技系半主动雷射， 即系捞晒， 同埋呢个嘅毫米波。即系你发觉呢啲咁新嘅嘢咧，你都系 Lockheed Martin 先识做， 捞晒，全部捞晒。 系啊，冇办法啦呢、這个。好啦，另外一单咧，我哋讲到 DARPA， 嗱都叫 DARPA 哦。 系 DARPA 咧系个美国国防部咧一个嘅实验室嚟噶。 系 咁呢个实验室咧，嗱呢部嘢咧 Alex 所讲嘅就话咧嚟紧咧佢呢一架车， 悭埋嚟咋，悭埋嚟咋嗰部， 悭埋嚟噶咋。嗱呢架车咧，你见咧个辘系咪好光啊？ 系啊。 嗱，佢个碌唔系天生咁噶， 系 个碌原本系圆形 嘅，个圆形同埋可以嗱，我喺 Facebook 登咗出嚟嘅 ，share 咗系咪啊？ 系啦，咁就可以又可以做三角形，三角形嘅时候咧就转履带， 系 跟住咧佢个碌咧可以变翻个圆形嘅先，变翻车碌嘅。 佢理论上咧就变车碌咧就正常车啦， 系 一变三个履带咧，佢系咪咧嗰啲履带附近嗰啲细碌就会喐啊？ 系啊， 咁就似坦克咧就带住嗰啲履带就喐噶嘛， 系啦系啦， 系嘛， 咁啊随即刻变做越野毛咯。 喂，你知唔知佢过嘅地方咧，就好似听讲得两秒就变形噶啦， 系啊，好快嘅， 好快，喂，变形金刚咁咯， 系啊， 两秒嘅啫， 真系似斩方麻， 系嘛， 唔系讲笑啫。 佢哋话咧系揿个掣嘅咋，系揿一粒掣佢就变噶啦， 系啊， 好鬼劲。咁呢个克服到啲地形系嘛， 系啊， 即系克服到啲崎岖啲地形。 跟住我即刻笑嘛，早几年有睇俄佬嘅设计咧，俄佬设计系啲大碌啊，成个人咁高嘅大碌嚟做呢个越野啊嘛， 成个人咁高，咁架嘢咪好高咯，要 好高噶。 个碌咁高啊！ 我冇，但冇成人起码四尺高咯，个碌咁啊做到越野啊嘛！但系心谂而家唔使呢个，可能得两尺宽长个碌都可以做到。 系啊， 尺几嘅长碌都做到啦。 哦，哇！所以咧就呢个咧变咗咧就相当好玩咯。 系啊， 系啊，呢嚿嘢咁，所以咧就依家 DARPA 咧其实仲有好多新科技噶。 不过呢样嘢都系一样嘅问题嘅，准备你点样将嚿嘢更加即系轻量化啲，同埋简单化啲？因为我见到后面啲组件都几复杂下。 哦，系啊， 咁啊，依个要最大克服就系点样去 mass production， 同埋你即系大规模生产，同埋点样去保养佢啊，即系模组化，令到佢更加平、更加快维修咯。 系啊，系啊，系 啊，都系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嘅喎，仲有咧就系、是另外咧就 系 一架军车。咁通常你知道军车咧，通常你咪有玻璃窗，你睇出面啦。咁但系问题系玻璃窗会俾人袭击噶嘛。咁依家咧开始咧有啲会整个咧潜望镜咁嘅嘢就望出去啦。但 系 都系唔好噶嘛。咁依家直头系点咧？玩到咧就用 F35 嘅技术。就系咧用360度视野。 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 都讲过呢个噶啦，就系咧喺架车咧就装6个摄影机。就每个咧个角度咧就大概90度到嘅，75至90度。咁咧就啱啱好咧就360度睇晒噶嘛。 跟住就个叫啲驾驶员嗰啲咧就装个好似 F35 嗰种 AR 眼镜喺度， 系啦。 咁啊净系会见到自己喺度嘅啫，咁其他就见到啲掣个 panel 嘅，其他都见唔到嘅。 系啦，佢直头好似透明座舱 咁嘅。透明座咁嘅，咁即系似咩？似个360度嘅高大驾驶舱。 系啊，唔系即系我哋而家讲翻现实就即系好似 F35 咁啊，360度噶，所以好鬼劲啊！呢、這个咧直头咧系可以穿透晒成个外景咯。 不过吓好贵喎，个成本 系好贵。架车变咗， 你 F35 嗰、那个净系个头盔都讲紧$300,000喎。 系啊， 咁你嗰$35，但 呢个应该唔使头盔嘅，唔使瞄准器嘛。 但系问题就系、是、你一架坦克嘅都系$600,000啫，但系头盔冇咗一半价钱。 唔系个头盔唔使做到咁劲，我谂即系个头盔纯粹系即系连到线嗰个镜头就算噶啦、 okay ， 瞄准嗰啲唔使。 咁点可以做得再平啲啦？系咪？ 系啦，我谂其实最难就系点样做得平啲咯。 系啊， 系啦，咁呢个咧就我哋上次讲过啦嘛。咁但系呢个咧 DARPA 咧就是、一个新科技嚟嘅，系啦，咁啊睇下嚟紧佢可唔可以实现到？因为如果实现到咧，其实系好划时代嘅呢件事， 系 即系你咁一个战车可以做到咁强，系好啦。另外啦，呢、這个啦就个咧就美军咧，原来咧佢咧依家咧做咗个叫做7弹枪， 系 好搞笑嗱、啊。你见到咧就系、是、嗱，我哋呢幅图咧讲一啲以色列部队啊，佢咧喺训练嘅时候啊，就用呢个7弹枪啊。咁咧依家咧美军咧就嚟紧咧。就会将佢改良，咁讲，咁咧就原来咧佢同啲民企嘅签咗嘅，就将啲7弹枪咧，嗱，理论上点解用7弹枪咧？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真枪咧系杀系射得死人噶嘛，但如果7弹枪咧个武个威力系咪可以减低少少啊？咁做训练嘅时候咧就会好啲，同埋咧最紧要就系、是、嗱，我射到你，我咪有色咯，咁我咪可以辨认到咧中唔中咯，咁当然啦，嗱，我哋之前咧系咪讲过有个系统嘅，就 系 咧有个雷射系统咧，就系、是、如果咧你个国家买咗个嘢装喺架枪度咧。你射中人咧，其实咧佢个身咧嗰个佢有啲位咧系会 send 有 sensor 噶嘛，佢就会 sense 到咧，边个中枪中几多枪，跟住咧喺个中心入面咧、那个电战中心入面咧，其实嗰个指挥部咧系会有晒所有 data 噶，但我想讲呢个系统系好贵噶，咦，我有冇讲过呢单嘢？好似冇， 好似冇， 哎呀，我成个月自己讲咗呢单嘢咧，就我都系睇啲军事杂志讲，好新嘅，但系咧又冇新。好多国家都用嘅咁讲，大陆都有，你知唔知啊？ 系 大陆好似系美国定系以色列定唔知意大利，系总之鬼佬噶， 系 即系佢买到啦，啊唔知点解买到，大陆买到嘅呢啲嘢，咁咧就呢个7弹枪咧就 low tech 好多， 系 low tech 好多，纯粹咧就系、是、射中，然之后就有色咁嘅情况啦。 哦， 系啦，就冇乜好特别嘅嘢嚟嘅， 系 啦，咁咧就据说吓佢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子弹球嘅， 系 啦，佢咧。即系个原理咧，又好化学，好 chemical 嘅。有样嘢叫做 PAFA， 理论上咧，如果射中人嘅咧，佢可以令到个人咧暂时咧失明嘅。 哦，即系可能系啲好刺激性嘅嘢啦。 就变咗咧，系会有少少战斗作用嘅，但 系 又唔会整死你。 系 嘛，即系就唔会整到呢样嘢啦。咁所以咧，就可以代替啲致命性武器。你觉得可唔可以咧暴动嘅时候用呢样嘢？ 我谂会用嘅，即系代替橡胶子弹咯。 橡胶子弹都会死噶嘛？ 可能死人噶嘛？打中你要害都可能。呢啲系纯粹出，即系如果当催泪弹，我打到成身嗰啲粉咧，啲、 啊、 全部都似好似有类似嗰啲咩胡椒粉咁样咧，会喷雾嗰啲粉咁咧，打咪哗即系你真系走几都走唔切啦。 佢可以用咩噶？可以用催泪气体噶。 系啊， 系啊，再将佢改噶。所以咧，佢个子弹咧改好多嘢，佢可以整胡椒粉喷雾啦，可以整催泪气体啦， 系 好正。同埋咧，佢有效射程50公尺，就你中意嗰支啊。卡宾枪 嘅，哦 M4 啊，你嗰支卡宾， 即系起码佢唔使换武装咯，即系唔使另外用换枪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美军， 我谂呢个最重要都系防暴用途咯，我觉得呢支嘢都系， 系同埋训练用途，我觉得训练用途同埋防我哋听紧都话反恐啊， 反恐 好用啊，觉得呢、這个系啦。 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